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！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并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109章，听到。 在干什么？ 李琴叔说话时，就跟之前两人根本没出现过那么尴尬的情况一样。 做题啊，大忙人终于舍得联系我了。 李琴叔不太好意思地笑了两声。 哼，估计下周三我就回来了，全国巡签结束了。 原子峰猛地一下坐起身来。哎，真的假的呀？ 骗你干什么？过几天就买机票了，你帮我找个家政打扫一下屋子吧，我回来直接住。 行。原子峰站起身，在屋里兜了好几圈，这才开口道：“那个，需要我来接你吗？” 我说不接你就不来。 李琴叔声音里带着几分调侃的意思。 不管我说什么，你都会来的吧？ 你倒是挺了解我的。那个，订了机票时间告诉我啊，我到时候腾着空来找你。 其实真的不用，你忙你的事儿，不用管我。 李琴叔，你这个人真没意思，你。我都说了，不管你说什么，我都会来接你的。我还能不来啊？ 算了，把自己都给绕进去了，我不说话了。 袁子峰笑了笑，李琴叔也跟着笑出声了。 你做数学题啊，跟之前问你的那个宿舍舍友一起吗？ 啊。袁子峰脸上的表情淡了几分。怎么？ 没，就问问。 袁子峰半眯着眼往身后一靠，淡淡道：“ 我跟他没什么关系，就普通朋友，别想太多了。”“ 嗯，我俩也是普通朋友。”“ 你确定？” 李琴叔不说话了。俩人沉默了片刻，李琴叔那头才又重新找了个话题跟他聊，这次倒是聊了挺久的，而且聊的都是些打发时间的话题。等到挂断电话，居然已经过去一个小时的时间了。李琴叔靠在床头上，看着逐渐吸下去的手机屏幕，闭上眼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他做了决定之后，反倒是觉得整个人轻松了不少，比起纠结挣扎，倒不如伸出脑袋任由铡刀砍下来，死个痛痛快快。李琴叔回来之前，谢廖东领着自家女朋友也回来一趟，参加了他哥的生日宴会。这宴会袁子峰同样也被邀请参加了，因为厉于锦也在，他本来是不打算去的，奈何谢廖东愣是要让他出来见见光，别整天浸泡在数学的海洋里，无奈之下只好收拾收拾出了门了。谢廖东他哥这 party 办得挺大的，来的都是些富二代，门口停了一辆又一辆的超跑，袁子峰这小车就显得格外亲民了，虽然也得几十万。袁子峰一眼就看到了不远处的厉于锦，这人穿着西装，一个人直挺挺站在那儿，手里举着杯红酒，似有似无地笑着。 哎，你俩挺久没见了吧？ 嗯，怎么了？ 哎，我听说啊，这段时间他的日子不太好过，在公司不太好过，在家族里也不太好过，好像手里的股份缩了不少，而且你爷爷貌似打算出手帮他了。 我爷爷？什么情况？ 哎，不是很正常吗？他毕竟是你小舅啊。 你妈的弟弟嘛，而且你妈妈生前还那么疼他，你爷爷帮他一把不也是应该的？ 袁子峰皱了皱眉，心里窜起了一股火气。 不过我一直都没想通，你爷爷明明也知道。 聊什么呢？ 苗阳湖从后面窜上来，突然打断了两人的话。 聊得这么带劲啊？ 谢廖东看了眼袁子峰，摇了摇头。 没什么，瞎扯淡。 袁子峰的手紧紧握着红酒杯，却是从头到尾都没怎么开口说过话。谢廖东看他状态不太对啊，拍了拍他肩膀。 哎，你也别想太多，家族里争财产的事情很正常，你以为谁都跟你似的是独子啊？ 袁子峰垂着眼压低声音，没事儿。谢廖东眉头一皱，小声的嘟囔道：“ 早知道我就不跟你说了，这么大反应。” 袁子峰有这么大的反应，这也实属正常，毕竟他一直和李玉锦不对盘，对方遇到问题了，他高兴还来不及。哎，奈何有个袁老爷子愣是要凑上前去送人头。袁老爷子对李玉锦掏心掏肺的原因，别说是谢廖东了，他是更想不通，毕竟当年那事儿，袁老爷子也是知情人，怎么他就一点都不怪李玉锦呢？因为李玉锦那时候还太小吗？可小又怎么样？即便是小，做错了就是做错了，任何人都没办法替他脱罪。这就是从小到大袁子峰一直抱有的想法。袁子峰自然不会自触眉头的去找李玉锦聊天，李玉锦呢也不会那么不识趣。俩人就跟完全不认识对方一样，连眼神接触都尽量的避免。因为是谢廖东他哥的生日 party， 袁子峰认识的人不太多，所以即便是来了也只是坐在角落里喝闷酒，顺带着跟李琴叔聊聊天，调侃一番。李琴叔今天忙完了最后一场签售，整个人放松下来了，恨不能躺在床上睡他个七天八天的。那个休假吗？你们 当然要休，我这快三四个月没休过假了吧，这次给公司带来的利益不小，给我划了半个月的假期。 想好做什么了？ 先回家里睡上七天八天的。 袁子峰不由自主地弯了弯嘴角，发了个可爱的表情包过去，李琴叔也回了个解放了的表情包，俩人开始斗起表情包来了，自得其乐。他自己都没意识到一个人窝在角落里笑得有多痴汉，直到谢廖东的声音突然撞入耳中。 李琴叔，你还在跟李琴叔聊天啊？ 袁子峰抬头扫了他一眼啊。谢廖东悠悠地看着他，顿了顿之后往他身边一坐。 哎，老大，我觉着你真完了。 袁子峰没搭理他。 你说说你，最开始你追李琴叔不是为了打击李玉锦吗？怎么转眼间看到他就跟狗看到骨头似的，立马就凑上去了？你这不是喜欢上他了是什么呀？你还死不承认。 袁子峰被说中心思，眼神一暗，面子上这确实是过不去了，张了张嘴后干脆道：你想多了。 还我想多了呢？你哪天不惦记人李琴叔啊？你看人李琴叔搭理你吗？ 他迟早会答应我的。再说了，你追人不跟狗看着骨头似的？这边还没追到手，追到手我就把他甩了。袁子峰自个儿说完心里都一阵心虚啊，但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他也收不回来，更何况他相信谢廖东不会出去多说。没想到的是，他这话刚刚落下，就听到苗元湖压着怒气的女音开口道： 袁子峰，你这有点太过分了吧。 俩人同时往后一看，一个尴尬一个复杂。 苗阳湖怒目相对地看着两人，而在他身侧不远的地方，拿着红酒杯的厉雨锦晃了晃手里的红酒，微暗的眼神里波涛汹涌的。他微微扬了扬头，往前迈了两步，一字一顿：“ 有意思吗？” 袁子峰没说话，心里有点慌乱。这谁也不能保证他会不会把这事儿告诉李琴书啊。 你还是太不成熟了。 李雨锦的喉间溢出一声叹息，摇了摇头，转身离开了。 宝贝儿，怎么？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？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